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It'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me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仑朱清乐活玩家。 咁嚟到呢即係一个星期一晚我哋又讲下 keep fit 啊减肥啊扮靓啊。咁我真係想同阿清先讲呢。 係。 我最近呢就即係身边一个嘅女仔朋友啊。咁因为都一段时间冇见见返呢差啲唔认得。瘦咗好多。 哇咁咪靓咗好多。 真係靓咗㗎啦。因为啦佢就已经而家係结咗婚生埋小朋友㗎啦。咁佢小朋友呢都几岁嘅。咁其实我对上一次见佢呢都系年几前。咁嗰陣见佢呢虽然呢佢又未至于话去到嗰啲大妈 feel 啊。咁但係真係坦白讲因为佢打从生咗小朋友之后呢系冇收过身㗎。咁所以你见到佢嗰啲腰啊嗰啲嘅背啊系真系肉厚嘅。我系用肉厚嚟形容㗎。 你唔好咁样啦，你唔好喺佢面前讲添啊！ 所以我喺咪前讲啫，我唔好喺面前讲。 你呢个咩道理？ 所以我喺咪前讲，冇喺面前讲。咁佢甚至乎系嗰块面，因为佢本身都系圆面嘅。咁但系咧，佢即系打从生完小朋友之后咧，佢块面咧系唔单止圆添，系几近系肿嘅，跟住咧系双下巴得好劲嗰种啦。咁其实佢结婚之前咧，咁大家都记得佢系瘦底嘅，即系都系瘦瘦地，虽然块面都系圆圆地。 结婚点都要 keep 嘅嗰阵时。 系啦，咁我哋就成日都讲啊嘛。尤其是佢嗰陣時候，佢曾經都話：我生咗小朋友之後咧，我要做靚媽，我咧要 keep 住咧個樣咧係即係又好似咧以前睇卡通片咧，咪有時候有啲畫面就係、是小朋友啊咁啊帶幾個朋友仔嚟到屋企啊，跟住個媽媽咪準備啲茶點嘅。係 啦， 咁有啲場面就係咧其他小朋友見到話：哇，你媽媽真係好高貴啊！咁咧佢就無時無刻都話：我第時就係要做嗰類嘅媽媽。 嚇！你如果你問我，我都想做呢一類嘅媽媽。 係咁啊，但 係有邊個女人唔想㗎？ 的確咁。但系你生完小朋友之后，大家都知啊，生小朋友辛苦啊，生完之后你又要忙住打你头家，你要修身，要变翻可能结婚之前嘅状态，系一啲都唔容易嘅。 梗系唔容易啦！你睇下女人几伟大，即系为咗你生完个小朋友走晒样都不得止。 系 OK， 我俾掌声，俾掌声，我系 俾你太太嘅， 我俾全天下嘅吓妈咪 系啦，母亲节啦今日。 冇错。咁最近见翻呢一个嘅女性朋友咧，咁啊真系瘦咗好多啦。咁我哋就即系好好奇，话咩？原由令到你滴起心肝啊，即系去减肥啊咁。佢话一嚟最大原因就系因为佢首先工作压力，佢真系工作压力好大，咁所以咧佢话有一段时间咧佢系冇乜胃口食嘢嘅。咁而另外一个原因就系因为咩咧？佢开始冇乜胃口食嘢嗰段时间咧，就首先先瘦咧就系嗰啲背位啊。跟住嗰啲腰位咧，開始慢慢 slim 落嚟， 有翻啲線啦， 跟住咧，其他人咧就覺得，咦，你係咪瘦咗啊？由一開頭即係一個懷疑嘅即係態度去問佢，咦，你係咪瘦咗啊？到後尾咧，啲人好肯定佢，因為真係好明顯啊，瘦得。跟住後尾就直頭覺得話，喂，你真係瘦咗喎、啊。咁講下咧，佢就開始咧就會，咦，我係咪真係瘦咗咧？佢就開始留意住自己嗰、那個身形。个体态，慢慢咧，佢又索性不如就即系再减埋啦。咁咧，到我真系再见佢嘅时候咧，佢系真系回复翻佢结婚嗰个状态，我谂七八成啦。 哇，好犀利喎！ 系啊，佢话嗱，佢原本咧系唔知104磅嘅，好似 系咁都系肥妹嚟噶啦。 嗱，但系而家咧，佢讲紧嘅系110几磅。 佢几高先？但系 佢5.3尺到咯， 5.3尺都唔系好高啫。 系啊， 140磅真 系 好肥。 系啊，嗰阵时咁系嗱，所以可想。而知啊，即系我唔知83、84磅 around 系嗰一样嘢。佢而家总之系瘦咗成20几、30磅，好夸张啊！ 但佢已经系后期开始，唔系因为压力，系真系有特登去减噶啦嘛。 后屘系嘅，后屘就因为枕住喺身边有啲人咧，咁啊同佢讲啊，即系话咦你真系瘦咗，有啲人甚至乎咧向 去請教，喂，有咩秘訣嘅啫？咁樣，因為其實佢嗰段時間佢都 study 咗好多嘅，佢都有分享嘅。有時候又話唔知飲邊一隻湯水啊，跟住佢最近佢教我一套咧，即係我又同佢請教，大家吹開啦。 你又請教咗幾耐啊？ 請教咗一陣，但係我覺得佢嗰個方法我都唔知係咪真係好有成效。佢話 work， 咁其中一個方法就係咩咧？佢話做一個動作叫金雞獨立，即係真係金雞獨立，即係單腳企喺度，兩隻手咧咪攤開咁樣嘅，跟住後屘一隻腳就拎起啦。呈90度啦，咁跟住后尾咧就是、维持呢一个状态15分钟。 咁耐？ 其实嗱，你如果你攰嘅话咧，你系可以换脚嘅，即系假设你单脚企、哦，右脚企喺度攰嘅时候咧，跟住你咪只右脚放低，你咪到左脚企咯咁。咁总之呢个动作咧维持15分钟。咁佢话每日都做嘅话咧，佢话对于你收 pat pat 啊、收大髀啊、收腰嘅位咧，好见效咁话。 金鸡独立咁有效？ 金鸡独立佢系咁讲。 咁你就要试下啦，我就睇住你睇下你有冇成绩。如果你有嘅话咧，我又试下做呢个动作。 唔系，但我觉得对我嚟讲难嘅地方就系你，即系嗱， 你平衡唔到系嘛？ 喂，其实我觉得我而家真系好难平衡啊！平衡嗰方面系真系退步咗好多，但系再加上就真系讲真，每日咁样样企15分钟，虽然佢就话佢企嘅时候都系望下电视啊，睇下电脑嗰啲啊，咁但系我觉得真系你每日抽15分钟出嚟企咧，我感觉有啲奢侈啊，我唔知啊， 点会奢侈啊？ 点解啊？ 你谂下，你一日你计翻都有千几分钟啦，如果你计分钟嚟计啊，咁你只系用15分钟啫，哇！你真系少你跑步都要跑九个字以上45分钟啦，你只系15分钟仲要可以喺屋企做，你睇住电视又得，你做住啲乜嘢都得嘅时候，呢、這个咁简单嘅你都话觉得奢侈。 因为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系 trade off 的問題。我觉得你系懒咯。 我觉得系 trade off 嘅问题。即系嗱，你的而且确，如果你用你头先个计算方法嚟讲嘅话吓，的确嗰十五分钟咧唔算话系好多啊，甚至乎系真系眨下眼就过。 真系眨下眼。 但系问题就系你有时候咧有嗰种嘅心态就系话，喂、哎，嗰十五分钟我可能攞嚟即系做其他嘢，你都未必会想即系金鸡独立企咯。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你金鸡独立企喺度可以打机吓，你哋而家好中意打嗰只游戏啦。你金鸡独立企喺度吓， 肯唔肯定、啊？ 睇电视又得。喂，点啊？你打一铺机都十五分钟啦。 你讲得啱嗱，睇电视我真系好耐冇睇过。你问我而家我每日数睇电视嘅时间，肯定冇十五分钟。我可以话俾你。 你啲时间全部用嚟打机啊嘛？ 唔系净系打机嘅，咁你攞嚟做其他，你做公司嘢啊，你可能我嚟做其他嘢，你都用嗰啲时间噶。咁我就系、是、嗱，即系我自己跑。摆咯，即系嗱，如果你话十五分钟攞嚟跑步嘅话，当然你话喂十五分钟跑步可能 跟住又 话 又要换衫，又要落街， 哦系啊， 你咪更多藉口， 咁我又 唔好再俾藉口自己啦，乌家龙。 OK OK OK， 噶啦，你再咁样落 去。OK OK， I am so sorry。OK OK， 系啦，咁啊等住你试啦。 起心肝 OK OK。 不过头先你讲到话你个朋友啦，即系可能身边啲人见到佢都话，哎你系咪瘦咗啊？或者系哎你瘦咗咁样样啦？我觉得嗱。你瘦咗喎呢一句说话呢我觉得系真系唔好吝啬啦。即系无论你见到边个都好啦、啊、你真系瘦咗喎、啊。边个对赞美嘅说话系觉得有抗拒先呢、這个世界。 系喂但系 应该好少。 好得意喎。即系嗱以前嗰啲人呢即系话你精神饱满咗呢你反而你咁样讲嘅话佢哋又唔系话特别鍾意即系点啊饱满咗意思。 即肥咗。 系咪肥咗定系咩边一个位系咪圆润咗定咩即系有时候你想话人哋即系叫做精神咗啦咁讲系。咁大家听落去呢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咦你呢一句说话系咩意思呢反而真系未必有开心个反应㗎嘛。 係㗎。 咁但系好得意喎你其实有时候瘦咗可能系讲緊你个人呢个望落去个体态呢好似系虚弱咗喎喂你真系瘦咗喎。 咁你。唔系虚弱得唔得轻盈得唔得 因为有时候呢我想话呢我真系试过啊你见到个女仔佢好似作病咁嘅格你见佢呢一排真系消瘦咗佢消瘦嗰种呢系唔精神唔健康嘅。於是乎你真系一个关心啊担忧嘅语气去同佢讲话喂你瘦咗喎、啊。跟住佢话系啊，真系噶，佢个反应系咩？我真系瘦咗啊！ 开心啊，系咪？ 佢反而开心、 啊。有边个女仔唔中意听到话瘦咗啫？ 问题我原本个原意唔系赞美啊嘛，点解你会当真系赞美 咧？咁你唔系赞美都好啦，总之人哋听完觉得哇开心，连成件事都系一件好事。但系同埋你知唔知原来咧，你咁样得闲无事啦，可以叫做你得闲无事赞下人哋，哇你瘦咗喎，你瘦咗喎，嗰、那个人咧系真系会变瘦嘅。我哋转头翻嚟讲啦。 你 头先系讲得神奇啊，又话咩啊，多啲对住即系一个人讲话，哇，你真系瘦咗、啊，咁佢真系会瘦、啊，哇，系咪咁啊？咁不如你同我讲啦，唔使我做咩运动啦、啊， 唔使口讲嘅，我真系有根据嘅。 你而家对我讲啊，等我即刻去磅下。 嗱，呢个系长期嘅战斗嚟嘅。 咁你每日对我讲， 并不是我而家同你讲，你瘦咗乌加伦，咁你真系会瘦。 咁、啊、你讲嚟听下点啊？ 你个死仔 系啊，嬲啊真 系！因为咧喺日本嗰边咧就有个节目咧就做咗个实验，咁你知其实日本好多呢啲古灵精怪嘅综艺节目噶嘛，咁佢都会做一啲实验。咁个实验系乜嘢呢？就系真系搵嚟一个28岁嘅女仔啦，咁佢都几肥嘅，有成69 kg， 咁计翻都好重啦。咁佢就喺个节目里边咧，佢就即系、就是、个期间啦，佢就每一日都有唔同嘅人，即、就、系、是、包括呢一个人。即系呢一个女仔，佢身边嘅屋企人啦、同事啦，或者啲陌生人咁样样啦，都话：喂，你瘦咗、啊？咦，你好似瘦咗、啊？每日都咁样同佢讲，讲讲下嘅时候咧，呢、這、一个女仔有一日就会突然之间，好似你之前嗰个朋友咁样样啦。吓、我真系瘦咗咩？开始留意起自己嚟啦。咁咧咁多人都赞我瘦咗嘅，唔通我真系瘦咗咁样样啦？咁佢真系觉得自己瘦咗，而且真系好开心嘅。人哋赞佢嘅时候，咁久而久之咧，再每日咁样赞佢嘅时候咧。佢开始有行动。 喂，但我首先嗱，未讲行动之前嗰 part 咧，我想首先问一下 咩事？ 佢知唔知赞佢嗰啲人系即系安排去赞佢？即系佢知嗰啲人咧系真系真心赞佢啊？定系其实佢都知哦？其实系一个即系实验嚟嘅，呢啲人系预先安排好系会赞自己啦。嗰啲纯粹系实验效果嘅啫。佢知唔知噶呢啲？ 我谂佢就唔知啦。 哦，即系其实佢真系当真嘅。 系啦，因为真系去到佢工作嘅地方嗰度咧，就去做呢一件事。 喂，但系咁、哦，佢第一次俾人赞嘅时候，你瘦咗、哦。佢實際上面係咪有瘦到㗎？ 嗱，當然唔係啦。咁 即係一開始嘅時候冇嘅。 你一開始嘅時候梗係冇啦，同埋你可能會覺得佢講笑㗎嘛。咁、有好多人都會即係好多呢啲口甜舌滑嘅嘢㗎嘛。咁、你瘦咗喎，咁可能都係一個虛寒問暖，或者係求其打開話題咁樣樣。 但係有時候呢一啲係反效果㗎嘛。即係你有冇試過啊？即係喂，你瘦咗，明明佢依然係咬住雞鼻，或者係咪咁樣樣啊？ 咁呢個當然係 咬 只 雞鼻，你都喺度話咁樣潤我啊？ 你都唔會喺佢咬住雞髀或者食個豬腩肉嘅時候，同埋你瘦咗喎，咁人都知串佢啦，你都要睇翻個場合係點樣樣噶嘛。咁、okay. 總之 ，anyway 呢個實驗去到最後咧，佢開始即係日日都收到一啲，咦？點解個個都覺得我瘦咗？咁佢就希望自己真係可以變得更靚、因為佢原本咧係一啲運動都唔做嘅女仔嚟嘅，而且食量都大，亦都好中意飲酒。咁、慢慢開始咧，佢就真係少飲咗酒啦，同埋佢每日開始做運動。过咗两个礼拜之后咧，佢真系瘦咗，虽然唔多，瘦咗1 kg 度左右啫。咁但系一个好嘅开始，因为佢本身系好肥啦，同埋就系完全系唔喐嗰啲食多喐少咁样啦。再慢慢慢慢咧，佢两个礼拜之后咧就讲翻佢竟然有人追佢，即系瘦咗少少开始咧就有人追啦。咁呢一个咧就系讲翻话，其实减肥嚟讲咧系要。好睇一个人嘅情绪啊，即系你有冇心情啊？如果你已经好肥又冇乜动力嘅，即系可能好撇咁样样啦，唉，我都得咁噶啦，都系搵唔到男朋友噶啦，我不如都系食啦咁样样。咁你呢啲冇一啲嘅正面嘅信息俾佢嘅时候，佢唔会有一啲个特别嘅去改变嘅冲动。咁但系当女仔好得意嘅，如果佢可能身边好多比较啊，或者好多人突然之间突如其来觉得你靓咗啊，佢系真系会去打扮。好似我之前有个朋友都系嘅，即系唔系减肥噶啦。我有个朋友是从来都不化妆的、直至到有一次呢他身边换了工作之后呢身边的女仔都化妆、然后呢就会见到、原来化妆真的好那么多吗于是乎他尝试去买化妆品你知道现在很多买化妆品呢那些即是 sales 都会帮你化妆的嘛直头帮你化一个妆那他就化了哇真的靓这么多这样那他慢慢呢即系耳濡目染之后咧，佢而家真系识化一个好靓嘅妆，而且佢都每日点都会化少少妆先出街，唔会再素颜咯。 系， 咁呢个真系有影响。 我觉得系，即系尤其是你讲到咧，即系你做一件事，如果你揾到背后嘅一个动力，系一个目标嘅话咧，你系真系会全力冲好多啊！ 我而家要每日同你讲你瘦咗啦，胡嘉伦。 系，但系我头先啱啱就系想问你。同一條橋對男仔嚟講係咪 work 先？因為你對女仔嚟講咧，好多時候你話哇你瘦咗、哦，或者你可能你讚佢話啊你靚咗、哦，咁咧個女仔聽到之後咧，佢會開心。縱然咧可能講翻嗰句就係話真係咩？妖衰人講呢啲啦，即係縱然佢可能掉出呢一啲咁樣樣嘅， 係 啦，扮曬嘢嘅敷衍説話， 口裏説不嗰啲， 係啦。但係其實心底入面就話你講多啲啦，你講多啲嗰種啊嘛。 嗱 咁，但係調翻轉咧，男仔又真係未必有呢支歌仔唱。 有人赞你瘦咗，你开唔开心啊？ 其实我真系冇乜特别太大嘅感觉。冇感觉 噶。咁即系你唔觉得自己肥喎、啊？首先。 我其实知道自己肥嘅，我首先话我有自知之明嘅，你又唔好借啲耳喺度讲，我知道自己肥嘅，但系即系嗱，我又觉得咁，但系个问题系真系你如果同我讲话，喂你瘦咗，咁我哦系咩？你觉得我瘦咗？我 OK 咁，即系我唔会话好开心啊，更加未必会因为你讲嘅呢一句说话，令到我话唔得。咁既然系咁，我要再积极啲去做好呢一件事情，未必会系咁咯。 我谂你都系未尝试过， 系嘛？ 因为未试过有咁多人每日都同你讲。一件事， 可能系，但系嗰阵时候我都瘦过啊，即系我结婚嗰段时 间。你几时瘦 过啊？我结婚嗰阵时候， 你结婚嗰阵时候我未识你啊，我识你嘅时候你已经系肥仔嚟啦。 其实系啦，咁可能系因为之后你，其实我应该咁讲，我嗰个嘅生平啊，肥过瘦过上上落落好几次嘅。咁所以咧，即系我瘦嘅时候咧，都曾经有好多人同我讲过就话，哇，你呢期瘦咗好多。所以咧，我真系可以话俾你知，对我嚟讲咧，如果有人同我讲话，喂，你瘦咗好多咧，我唔会话特别嗰个反应大到，可能好似。女仔咁啊，即系哇欢天喜地咁样，我唔会有嘅。 咁你嗰阵时结婚，点解你会瘦啊？系你自己自愿去减，定系你身边啲人逼你啊？ 我自己自愿去减嘅， 即系有目标啦。 系有目标嘅，即系我觉得可能嗱个目标就系你对你自己咯。反而嗱，我觉得嗰个满足感系在于哪里呢，就系、是、当你自己可能啊望住嗰块镜，你见到自己嗰个嘅身形啊，系真系比以往系好咗嘅。嗱，你嗰个满足感咧系大于系人哋去赞你咯。我反而觉得系咁。 呢、這个一定添啊！尤其是对女人嚟讲，即系有块镜嘅话咧，嗱，当你好想食嘢嘅时候，唔该照一照镜，你即刻个食欲咧就会大减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朱婷，乐活玩家。 有时候呢即係一个人呢佢嗰个感情状况呢会系反映喺佢嘅体重上面。我唔知阿清觉唔觉得。 即喺你身上系咪呀 喺我身上都系 㗎。 喺我身上都系㗎有时候都真系觉得系你嗰期呢点解会即系突然间臃肿起来呢可能真系因为太过幸福啊。喂真系有时候可能 即 系 其 实 你外表睇落系肿咗啲嘅话其实系晒紧命㗎。 其实唔系想刻意晒。但你有时候你真系是嘛，讲真的你两个人出街吃饭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试过两个人出街吃饭跟住呢我又发现很多女仔都真是这样的。 知道的呢吃两啖就不吃了。 他们其实是吃两啖不吃这个真的但他们不是饱。佢哋想食唔同嘅嘢喎， 系噶， 所以好多时候咧，佢哋出咗去，可能同佢食饭咁样样啦，咁食正餐咁好啦，嗌咗啊你一碟佢一碟咁样样，咁我食完我自己一碟，佢可能食两啖之后就话，哎呀，我唔想食，佢好似就试咗嗰个味咧， 系啦， 跟住咧就摆咗喺度，咁你觉得嘥咁样样，于是乎你又执埋嚟食啦， 唔系你觉得嘥唔嘥嘅问题，而系个女仔已经打定数系你包底噶啦，嗰碟嘢 都可能系吓 ，OK， 咁跟住唔紧要啦，咁跟住后屘咧出到去之后咧又话想食甜品啊，行过条街又话想扫街吉两。串鱼蛋啊，咁你黄咪饱嘅咩？你佢哎呀，唔知点解见到之后口痕又想试啊，咁于是乎又去嗌，咁佢喺嗌嘅过程入边，你即系都要同佢一齐去分享噶嘛， 执晒俾你食， 咁又唔系执晒嘅，大家一人一半咁样样咯，咁但系问题就系我食嘅何止一半咧，系咪？咁所以嗰段时间你又会即系吓容易啲发福起来啊？ 咁都好啊，都系一件幸福嘅事。 嗱，所以我就话嗱，呢一件事咧，好多时候就真系反映喺个体重上面嘅。咁而相反咧，你要发现咧，有一啲嘅朋友，佢可能咧，因为即系感情状况啊，突然间情海翻波啊，分手又好啊，又或者系单身状态咧，有时候咧，我发现真系单身嘅朋友咧，嗱，有部分咧系真系 keep 得好嘅。即系佢哋咧嗰个生活好纪律啊，好即系自己去聆听自己嘅 health。 住要寻找真爱嘛。 系可能系啦，咁所以就嗱，当然都有啲好自暴自弃嘅。 因为已经觉得寻找唔到啦，好极端啊。 系啊，话你点啊都包到我啊，真系一个好拍档啦。 我太明白呢啲心态啦。 系咪？咁但系你认唔认同先？你觉唔觉得有时候真系一个人嘅幸福指数系反映喺体重上面先？ 我部分赞同啦。咁首先讲下，因为嗱。要讲自己先啦，因为我以前呢如果譬如我突然之间有啲目标呢即可能你突然之间啊有啲有好感嘅异性喺隔篱喎嗰啲咁样啦跟住你系真系会对自己嘅体态呢系着紧啲嘅。 我觉得首先通常都系女仔啦如果发现有一啲吸引嘅异性嘅话呢佢首先唔系你体重先嘅佢系你个样先。 咁当然啦。 第一样嘢佢系真系去买衫而唔系减肥。哇买多啲靓衫啊喺佢面前要眼前一亮啊。咁咩时候系减肥呢就系点解我以前着嗰啲衫着唔落嘅呢 咁於是乎就係、是、啦，你知唔知好笑？嗰陣時候咧，仲有個女仔朋友咧，佢以前佢著衫咧，佢係著XS 嘅加細碼啦。咁因為佢真係細粒啊嘛。 而家變咗 XL。 而家冇，咁又冇咁誇張。而家佢著M 啦，有時候著得舒服啲著 M 啦咁。咁但係咧早排咁佢即係真係好似我哋講啦，佢咧就好似遇上咗我哋覺得嚇 真愛、啊， 佢好似遇上咗有即係所謂嘅意中人啦。咁因為你點解見到咧？就係、是、佢開始嗰啲打扮咧，就即係有翻出嚟啊！以往即係唔係話佢 hea 底嘅，但係真係比較隨意一啲。忽然之間見佢咧，變翻喜愛打扮喎。咁反而咧得意嘅地方就係、是、咧，你見佢有時候咧買嗰啲衫咧，咦先嗰排仲見你著到鬆飄飄咁樣㗎，即係唔會話即係咁緊貼㗎喎、 啊，露下啲鎖骨啊，係 啊，而家佢真係唔係佢最好對上一次買嗰件咧，佢直頭係個膊啊係唔啱位嘅。因為咧佢係買 XS 啊嘛，咁咧佢個膊明明咧佢個膊係唔知點解係即係高咗，積起咗一啲啊。咁我哋就話你呢件衫係咪唔啱著啊？佢仲喺度話啱噶啦，啱噶啦。 oversize 啊，李登老 啊。係啊，佢呢個唔係 oversize 喎， 係唔啱身。 呢個唔啱 oversize 係過大喎。咁於是乎咁佢就即係話啱噶啦，啱噶啦，著著下就會瘦噶啦咁樣樣。 啊，我件衫會縮水係嘛意思？ 我 唔係話佢會肥啊。 唔係，我諗可能我唔知啊，佢嗰個動力係咪就係話有啲衫如果我唔買咁鬆嘅話咧，佢就會有個動力咧，可能會再修身減肥多啲。 唔係嘅啦，你真係唔明女人嘅心態啦。 係點樣咧？ 當女人嘅時候，喂，你又冇意中人，又冇人追，又冇戀愛嘅 feel 嘅時候，係是但啦，鬆身啲舒服啲啊嘛。你著到咁緊，喂，你食完餐飯個肚腩都突出嚟啦，你鬆身啲，喂，突出嚟都冇人見到啊，大佬。 咁係，咪呢個就一定係嘅，咁呢個係嘅，咁但係即係有時候你就會見到啦，即係一個人咧，佢即係可能如果有一啲嘅目標嘅話咧，嗱，就好似頭先阿青講啦，可能佢就會積極進取一啲嘅。咁、但係當你呢個目標唔存在嘅話咧，就彷彿就好似就係會有少少咧，就唉是但啦，我最緊要個人過得舒服咪得咯咁。 所以點解啲情侶一齊咗一段時間之後，有陣時啲男人就會抱怨啦，喂你點解好似越嚟越肥咁樣嘅？就會同啲女朋友咁樣講，哇你一講。真係世界災難， 真係我又真係覺得得意嘅喎，因為嗱我自己自問咧，我從來冇咁嘅膽量去講啲咁嘅説話，即係我真係從來都 蛇龜啫。 我咁我真係蛇龜一 份。或者你太太真係冇肥咧、你又唔好咁樣， 你又唔可以我咁樣揞住良心講説話。 我唔敢講。 係我你又唔可以我揞住良心講，佢有我都嚇、即係唔會咁樣講出嚟。但係我意思真係話，我就算見到啊。即係我太太，佢假設佢即係話呢一排暴漲起來，我真係冇咁嘅膽識去講。但係好得意，我成日聽到身邊有啲女仔朋友咧，佢哋會投訴就係話：，唉，佢嫌我肥啊！甚至乎咧有一個啱啱對上我見到嘅，我後屘我先知原來佢係有拍拖。一開頭我見佢咧成日同其他男仔玩得好埋啦，咁我就喺度話：，咦，你平時咁得閒咁樣周圍揾 friend 嘅話，你冇拍拖咩咁？咁後屘佢就同我講話：，唔係啊，我有個拍咗拖七年嘅男朋友㗎啦。 咁都睇唔出， 我睇真系睇唔出。讲真，如果我介绍俾你识嘅话，你都睇唔出。哦，有机会可以搵一集讲下喺两性 咁样 啊，原来系啊，即系介绍俾你识下，或者呢一个奇女子，因为我同佢喺度倾偈嘅过程入边都研究咗好耐。即系所谓即系纯友谊啊，男女之间有冇纯友谊呢一样嘢啦吓。咁但 anyway， 咁即系讲翻佢同我讲话，喂，佢有一个拍咗七年拖嘅男朋友，咁无啦啦咧，佢就掉一句出嚟，佢就话：，唉，佢唔肯同我结婚啊，佢嫌我肥啊。嗱，佢咁樣講，嗱咁嗱，初初我就話，佢呢啲唔係真正嘅理由啦，就算佢真係咁樣講都好， 爛理由， 咪啦，都係即係唔係認真啊？點會真係嫌你肥嗰啲啊？咁佢話咧，唔係啊，佢真係嫌我肥噶。咁我甚至乎我望佢，其實我真係唔覺得你好肥。嗱，佢咧好得意嘅，佢咧基本上佢面啊、膊啊、手臂嗰啲位咧，其實就唔算好肥嘅。 係。 咁但係咧，佢個大髀係比較即係啊粗壯少少啦。系啦，咁所以咧，佢就覺得嗱，就因為佢即係可能咧，即係下半身比較就係粗啲咧， 比例唔啱， 比例唔啱，係啦，咁所以咧，佢就成日都覺得個男朋友係嫌佢好肥啊，咁而 佢自己覺得定佢男朋友講咗出口， 而佢係話佢男朋友真係講出口， 哇，咁分手啦， 嗱係啦，嗱你講得啱啊， 好衰啊， 我初初我都喺度諗啊，其實首先冇乜男仔。 系会咁大胆直接话你肥啊，或者话你身形唔均称啊，或者唔知边一度啊比较粗壮啊，照计唔会当面讲啊。佢话佢男朋友有噶，咁 但我以前男朋友都有噶， 都会佢都会咁同你讲噶， 都会噶系啊。 咁但系呢一样嘢会唔会成为你嘅？ 咗啦， 哇！咁你条腰唔见咗都几大件事喎、啊，兄弟，即系个心口直接连住个 pat pat 咁样样。 喂，但系你会唔开心嘅？但系嗱，佢讲完呢句之后，嗰阵时我男朋友氹翻我嘅，不过我中意，即系嗰啲啦。你幾肥我都中意你啦，嗰啲咁。 咁其實冇必要講啊！如果係咁啊，第一句就 我覺得係有心講，即係可能你講出嚟，其實個女仔係會介意噶嘛。咁你講到出口，咁你都會注意一下啦，係咪先？咁你唔講，永遠都唔會注意噶嘛。 係。咁但我想問嗱，呢一樣嘢係咪會成為咗一個女仔減肥嘅一個動力咧？定係一般嚟講，淨係會覺得唔開心啊？但係依舊係照樣我行我素咧？ 我覺得係會係一個動力，同埋睇下你係咪真係好愛嗰個人咯。因為你好介意嘅呢一啲説話，同埋當你最親密嘅人都講到出口嘅时候，你会觉得死啦，咪真系咁肥啊！咁即系你咁亲密先睇得出你啲暗肥位噶嘛，好多时都咁有时女仔遮遮掹掹咁，其实你唔会觉得佢肥嘅，好多女仔都系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佢讲到出口嘅时候，姊妹们系时候动起来啦，夏天嚟啦。 胡嘉伦、朱婷、乐活玩家。 剛才阿青就提過呢，即是話有一啲所謂嘅暗肥位呢，咁我成日都覺得呢啲所謂暗肥位呀係女仔先知嘅，男仔其實真係唔係咁覺察到嘅，我覺得。 你唔係咁覺察到女仔嘅暗肥係咪？ 係呀。 定係唔係你自己嘅 女仔呀、啊、即係有多時候其實嗱真係你咁好多即係聽收音機嘅朋友都知嘅，兩個人喺埋一齊呢，好多時候個女仔行出嚟問我今日有咩唔同呀、啊、我最近有冇瘦到呀、啊、成日俾人問呢啲問題呀、啊。 死啦。 係呀、啊、真係會㗎喎、啊。咁好啲女仔都明明其實即係講真，你昨日問完之後你今日又再問，其實你上榜嗰個榜數都唔會話跳得好緊要呀、啊、係咪？咁你問我今日有冇瘦到、啊，咁我昨日先见完你，你觉得呢？咁我真係会反问返呢一个问题㗎嘛。咁但係女仔就真係想知㗎嘛。 其实我又唔，即係我唔可以代表所有嘅女仔啦。咁但係我觉得女仔其实你问男仔都嘥气，我觉得你问返啲姊妹会反而仲好啲。即係可能你会听到啲真说话。即係好似你咁讲呢，我觉得男仔係真係冇咁敏感啦，所謂即係所以好多女仔所有嘅暗肥，即係譬如啲咩叫暗肥呢，譬如手臂啦，啲拜拜肉啦，咁你著件好似我咁著件長袖衫已經遮咗啦，或者永遠都唔著背心嘅，你唔會知道啦。譬如 pat pat 啊、大髀嗰啲啦，咁而家好興嗰啲鬆身嘅衫褲噶嘛，其實你著得鬆其實好難睇得到。譬如腰咁樣樣啦，你唔著到好緊身嘅 T。你都唔会发现佢究竟条腰有几幼或者有几粗咁样啦，所以呢啲就系所谓嘅女仔暗肥位啦，同埋仲有啲系即系啲泳衣位啦，唔知点讲俾你听，即系嗰啲。 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即系可能着泳衣紧啲会 bit 啲肉出嚟嗰啲啊嘛，即系都系喺可能背啊或者隔底对下嗰啲肉啊嘛。 系啦，所以你要即系摄摄掹掹啊，又冚下折下嗰啲咁样啦，啲女仔好多呢啲功夫嘅。咁呢啲咧就系啲女仔所谓嘅暗肥位，其实简单啲嚟讲就 系、 是。你会遮到嘅位置都可以统称为暗肥位，咁你遮到你唔会睇到啊嘛，咁所以咪女仔咪有时有呢啲咯，咁男仔其实你遮住咗呢係真係睇唔出嘅，咁但係女仔係真係会唔开心嘅，即係假设啦，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係读緊书嗰时都几肥嘅，因为都压力大啦考试，咁样呢，咁我有啲朋友男仔嚟嘅，咁佢就话咦、欸、你好似瘦咗喎、啊。嗰陣時咧，我聽到呢句，我係真係覺得佢串我嘅。 你話攞佢贈慶啊？ 你就話跟住係咩？多謝喎、啊，即係嗰啲咧。跟住佢仲要同你講：哇，你咁做乜嘢啊？讚你都仲要咁嘅態度。 但 係 佢係真心噶嘛？ 我嗰陣時就唔覺啦，但我而家大咗咁多嘅時候，我諗翻起，因為啲男仔係真係唔會睇得出， 即係都有可能係真心嘅。 即係佢都可能真係覺得你瘦咗，同埋即係可能你又著低少少露條鎖骨咧，你條骨咁鬼大，你肥得去邊咧咁樣？ 你講啱啊！好多時候一個男仔咧，即係佢睇個女仔咧瘦唔瘦，係真係睇到鎖骨位，你知唔知啊？ 咁膚淺㗎？ 係有時候幾我細個嘅時候都係咁膚淺嘅喎。你個鎖骨突出嚟嘅話咧，你就覺得佢係瘦啊。所以其實咧，有啲時候咧，男仔真係唔明白，我尤其是讀書嘅時候，我真係唔明 白。死啦！你得罪咗幾多女仔啊？咁 我 又冇成日走去同人讲话你瘦咗或者肥咗嘅。即系虽然我身边有好多男仔朋友成日，你知啦，其实以前读书嘅时候好少学鸡嘅啲，你为咗即系 draw 啲女仔嘅注意咧，有时候你系咁笑人哋肥妹，人哋其实都不知都唔系肥， 其实想打开话题。 系啦，其实你又想打开话题。 你越中意就越串佢。 系啦，喺度越喺度撩兴佢咁样嘛。嗱，但系嗰阵时候对我嚟讲咧，即系我觉得一个女仔，因为你其实讲真，读书嘅时候大部分女仔都唔会着得好，即系有一路噶啦，都系好密实噶，系咪先？ 最露都系P 堂噶咯，我谂。 系咁啊，嗰阵时候就算出街都好，你着 T 啦吓，咁你都唔好夸张，都系 T 啊牛仔裤咁噶啦。咁所以咧，嗰阵时候你基本上你好难睇到头先阿青讲嗰啲乜鬼嘢叫做暗肥位啊嘛。咁你即系嗰个嘅概念啊，你觉得呢个女仔系肥系瘦咧？有时候真系好取决于就系嗰个锁骨位。如果佢突得越我越出嘅话咧，你感觉就哇，佢应该系瘦底咁样。 瘦到不得了啦。 系啦，咁另外一个位系咩？另外一个你觉得好瘦嘅咧，就系佢 手 系啦，唔系 前臂 手系啦，手前臂喺呢一个即系叫手踭位咧，佢呢度咧侧边嗰度咪有两嚿骨嘅，嗰两嚿骨咧越突出嚟嘅话咧。就感覺越瘦，因為你的手臂是要幼咧，先至會突嗰兩嚿骨出嚟噶嘛。 我又冇乜點樣留意呢？ 係啊，嗰陣時候就係覺得如果佢呢個位咁樣突出嚟嘅話咧，就覺得佢係會瘦啲咯。係啊，唔係 好簡單啊， 男 仔。 但我反而我好想知，即係其實你話男仔睇唔到啊，因為本身男仔真係未必好多機會去真係睇話哇，究竟一個女仔係肥係瘦，未必識睇嘅。但係女仔如果見到你著得密實嘅話，會唔會睇得出咧？你哋自己？即系朋友间、姊妹间睇嘅话， 我姊妹间系多数都睇得出 的，睇得出嘅。就算你 真系冚到劲，系啊，或者唔系好熟咁样样啦，系啦。咁呢啲掩饰系可以做到嘅喺衣着上面。 但系因为头先你讲起一样嘢，就系话嗱，既然你睇得出啦，我反而有啲时候咧，见到女仔同女仔之间讲嘢，其实都冇真话听噶啦。 你啲何以见得啊？ 真系噶、哦，你真系嗱，举例成日最好笑啦。 真嘢唔好攞出嚟讲。 就系、是、啦，嗱，纵然你话两个系好姊妹，咩都好啦。有时候你听佢哋啲对话，我有时候揸车咧，咪车嗰啲朋友啊，即系所谓佢哋嗰啲好姊妹之间嘅对话咧，佢哋喺后面讲，我喺前面听到都唔知好嬲定好笑咁样样嘅。 你最好唔好搭钉添啊！ 咁我会搭唔到啦。但系佢哋即系讲嗰啲咧，例如话觉得边个边个靓啊，或者觉得边个边个瘦啊？呢排我有冇瘦到，有冇肥到嗰啲咧？其实嗱，明明大家咧，可能喺自己圈入边啊，咁即系当事人唔在场嘅时候讲咧，都话喂佢呢一排肥咗。咁但系当事人真系问嘅时候咧，嗰、那个好姊妹啊就会答就话都唔系啊，同之前差唔多啫嘛。你边有真话嘅啫？你同我讲话有真话 啫。咁当面又好难咁样讲嘅，而且咁多人在场。 我背后 WhatsApp 你同你讲啊，其实你肥咗，头先讲大话唔好意思咁啊。 即系真心啲咧，你又唔好睇得公心计。 我真系好想知啊，你有冇试过好真心提点话你身边啲女仔朋友话佢个体型暴肥咗？ 我有噶，但只限真系好熟嗰啲咯。至于你话真系麻麻地熟嘅时候，我都会客套话啦。都唔系好肥啫嘛，其实肥到咩咁？ 系啦，即系其实你都有噶嘛，都有啲时候嘛。 点都会有呢啲嘅，咁其实你唔系咁熟嘅时候咧。你知真话永远都好难听噶嘛，好少人会想知道真相咁样样啦。咁你又未必知唔知佢接唔接受到，即系你讲出嚟就好轻易嘅啫。但系佢接收完之后，佢会点样样咧？我又想象唔到你嘅后果会系点样样，可能又会觉得我系全心做咩话佢咁样样，费事呢啲无谓嘅争拗。所以喺女人嘅圈子里边咧，我谂你哋男人永远都唔会明噶啦。 我真系唔明啊！但系我而家咁样听阿青讲完之后咧，我理解多咗咯。即系我多咗啲乜嘢咧？ 而家先理解多咗。 系我真系而家真系理解多咗。其实真系个感觉系咩咧？嗱，有好多嘢咧，如果你尤其是关于自己嘅体态啊，有冇靓到啊、瘦到啊、肥咗嗰啲咧，你问男士咧，好多时候其实男士嘅答案咧就系因应翻你想听啲乜而去思索咁俾个咩嘅答案出嚟？其实大部分啊，等下先，醒嘅地方系佢哋知呢一个位系要吓俾一啲你想听嘅说话你听。 系 而有好多时候咧，做错嘅地方就系究竟你想听啲乜嘢咧，系讲唔到出嚟嘅。O K。 但我觉得天下间嘅男士最紧要就系唔会因为个女仔肥你而嫌弃佢咯。我觉得幸福肥啊，真系个幸福嚟噶。 其实我真系觉得唔会嘅，好少男士会系咁嘅，应该。但系反而我觉得真系，如果你想听啲中肯意见嘅话咧，问其他女士啊，希望 中肯意见真系好中肯 嘅。系啊，真系中肯意见啊，想知道。嘅话真系问女士啊，不过我觉得好多时候问男仔都系想听自己想听嘅说话啫吓，两样嘢嚟嘅。OK， 咁今日时间咧就讲到呢一度啦 吓。我等你减肥成功啊！ 好，多谢你啊，听日时间再见，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